祭龙活动是很多少数民族相当重要的事项，其中彝族会在农历三月举行两日祭祀，他们会杀一头猪，杀一只公鸡，再杀一只母鸡，每户带一碗米，由祭司祭龙神，保佑河水不干固，有雨落。而仪式就由两个不同的权力核心轮流主办。 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好， 碰碰。 红中伯伯，继续咧都系新年快乐嘅， 系冇错。 大年初一第一个节目就系摩星岭四号， 系咯，即系你唔好话，即系如果你摩星岭四号呢个白屋里边打牌啦，真系唔知会 俾人拉。 噪音条例其实系会噶，但系当然你而家呢个时间执法就比较松啦。即系你要知道，我哋夜晚十点之后，你呢啲所有嘅噪音可以报警噶。 最邪钉嘅一样系咩？ 咩事啊？ 啲人报警摩星岭四号嗰度啊！ 做咩啊？ 好嘈啊！你快拉佢啦！ 一去到，原来冇，我冇，即系系我哋自己安个门牌落去嘅啫，系咪？咪讲翻你啲习俗先，即系你作为一个揭西嘅客家人吓，咁你哋嘅风俗有啲咩迷信嘢有冇嘅咧？冇嘅， 迷信就冇啦。团年饭都系一般好似中国人咁样食嘅， 系。 咁但系有两样嘢咧，我哋一定会做。好得意噶！第一咧就系屋企都几传统噶，譬如朝早咧，年大年初一嘅朝早啦，你一定要跪喺度啦，同屋企人斟茶啦，即系讲啲祝福嘅说话啦，乜啦，咁跟住俾 利是啦， 咁你要啊，即系一轮咁好似结婚咁， 系好烦嘅，我哋都有噶， 系啊，即系要跪晒喺度咁得，但我又觉得即系一年入边，我净系得呢日觉得我系好中国人啦，你明唔明？都系一个好 pishy 嘅一个动作嚟嘅。第二咧，我哋会连就冇啊，边一日一定食，但系喺呢个新蒸头，正所谓咧会食嘅，有一种嘅传统嘅客家菜 系咩咧？ 叫做咸茶。 我未听过，我未听过。 有好多人咧食唔惯嘅，但可能 你意思茶系饮茶嘅茶， 系好得意噶。嗰、那个做法咧就系、是、佢系用一啲嘅炒冷饭咧，即系嗰啲唔系冷饭啦，即系隔夜饭啦。咁然之后佢会加啲嘅花生啦、虾米啦。香花菜叫 咩叫香花菜啊？ 就是一种好香，类似薄荷叶，但系唔系薄荷味嘅香叶嚟嘅。 咁得意， 得碎晒。 系 咁，然之后咧，头先讲啦，虾米啦，花生啦，香花菜啦，好，然之后捞匀晒之后咧，咁啊摆落一个个钵入边嘅，喺好大个钵。咁咧，然之后咧，之前嗰啲香花菜咧就要喺个钵度磨嘅，磨到变咗好似啲酱料咁样噶。咁然后最后咧。就攞啲， 我諗到啲核突喎，即係成好似潲水咁囉。 唔係好香好靚嘅整出嚟，因為綠色嘅，佢變咗好似綠色嘅芝麻咁樣。 OK OK。 咁然之後呢溝咗啲飯落去啦，然之後最後呢就攞好即係上等嘅嗰啲壽眉茶沖落去。咁啊捞埋食 寿眉茶 系、哦，我啲香片都得。咁但系千祈唔好铺你 啊！点解咧？ 铺你太浓啊！ 哦 ，OK， 即系盖咗嗰样嘢。OK， 咁啊，跟住沟咗啲饭啊茶咧，咁一碗好似即系粥咁样嘅，但系就好好食噶。即系 你讲完出嚟，我觉得几核突。 唔系啊，即系形容系好怪，因为系一样香港人好少接触嘅。 嗰样嘢系咪系结塔塔嘅绿色啊？咁变咗最终咩？又唔系噶啦，系咩咧？ 一碗绿色咪好啦吓，一碗啡啡地，一碗啡 啡地嘅粥，仲要你呢个叫做咸茶， 系啦， 咁咪朝头早饮嘅。 唔系粥，但系早中晚都得噶。 O K， 但系人人一食起上嚟咧，就食成700碗噶可以。 哇，唔得噶，中毒噶。但系我想问，饮完呢啲系代表咩咧？即系意头嘢嚟嘅。 都冇啊，即系一个客家嘅传统菜，咁即系新年啊，一家人团聚就会食。 即系呢啲系男人饮嘅啫， 女人都食。 咁啊，过嚟紧嗰一年咸咸渣渣， 好食噶。但系我搵人带你去食。 香港边度食到啊？ 我屋企。 你屋企你自己整啊？ 梗系唔系啦，我叫我啲亲戚请。我有个叔婆整呢个好茶。 喺香港住。 喺葵芳， 咁你好心，你年今日吓年初一你整俾我哋试啦。 咁跟住佢整先得噶。 你一早叫定佢整噶嘛？我哋又未见识过咩咸茶，即系喺街边啊，或者喺嗰啲酒楼饮唔到。 冇噶，苏花都冇。 咁你真係你真係可能好唔得，你講完之後又冇事。 但係客家菜好得意嘅，你覺唔覺得客家菜其實有時咧啲賣相其實唔係好得，但係食落咧個味道好特別嘅。 我覺得客家菜其實本身都好食， 但係個賣相唔係真係太靚嘅咋。客家菜 OK 啦 ，OK 啦。 嗰啲咩之前嗰啲黑衣雞啊嗰啲咧，全部都係客家菜。 但係好味㗎，我都覺得客家菜。 缽仔唔知乜嘢嗰啲係咪賣相麻麻嘅啫嘛？ 唔係，但係咧，我想講就係咧，即係喺廣東菜裏邊咧，我覺得客家菜好食啦，我覺得順德菜亦都好好食啦。咁但係我你知啦，我北方人嚟㗎嘛，即係我唔係我哋係 北方人， 北即係我哋係一半，唉，我哋好複雜嘅，因為我唔知我可能有啲聽眾知我背景啦 ，mix 係 咪你係嘛？ 即係北京 mix 上海嗰啲啊嘛，係啊，唔係即係話咧，我老豆咧其實就祖籍係山東嘅，但係北京長大嘅嚇。咁我媽咧就係上海出生長大，但係個祖籍係河北嘅嚇，所以好亂嘅啲文化。 唔知你就混血啦。 係啊，就南北混啦係。咁就我香港出世長大嘅，咁變咗所有嘢咧都係 mix 得好亂。咁但係農曆新年我哋以前嘅習慣就係點咧？就係咁而家當然人少咗啊，好多人喺外國啊，唔係好似以前咁成棚人。同埋我哋以前咧就 大家族嚟㗎嘛， 係嘛？唔可以話大家族，不過我哋好多人咯，因為尤其是我食團年飯咧，就會成家一齊嚟啦，叫埋舅父啊，叫埋所有人啊，之後咧就會我老豆嗰啲伙計叫曬上嚟啊，同埋有啲鄰居可能係母親母戚嗰啲咧，我哋都會叫埋佢上嚟食嘅，即係我哋幾好心嘅。 都算啦，你形容到母親母戚咧，好凄楚啊！ 係㗎，有啲真係凄楚㗎。 母親母戚係 啊，真 嘅，點都冇啊，大佬。 咁啊，會叫埋佢上嚟食嘅，即係年三十晚嘅中午，我哋會叫埋食團年飯嘅。咁啊，食啲嘢就當然亦都有北方餸啦，亦都有上海餸啦，亦都有廣東餸，即係亂曬噶啦，所有嘢都。 即係同我哋都即係咩都有啦。如果廣東餸即係雞啊， 雞啊，白切雞啊，魚啊，或者上海嗰啲蛤啦，即係嗰啲唔知叫咩啊。 蛤啦， 但係生食嘅喎，哎，我掂都唔敢掂話俾你聽，我媽食到津津有味，呢啲先核突到爆啊！咁但係我哋年初一嘅中午咧，就變翻北方人噶啦。 OK， 就會食純嘅北方水餃係啦，但一定要係齋水餃。素嘅，素嘅，即系斋嘅素水饺，呢个系年初一嘅习惯， 就唔 可以杀生嘅吓。咁但系里边咧就最得意嘅系咩咧？就系因为我哋每一年嘅当年啊，以前就系舅父啊、我阿婆啊都会过嚟我哋我哋屋企系去我哋屋企庆祝嘅。咁佢所有水饺咧里边咁嘅，例如我哋整成扎几十只水饺喺度，六七十只水饺啦吓，自己包嘅，即系自己用面粉猜翻北方型嘅水饺。 会唔会一家人一齐包 咧？一家人一齐包，一齐包，一齐煮，一齐整，自己整。斋嗰啲斋嗰啲馅啦吓。咁但系最特别嘅地方系咩咧？我哋咧咁多年嚟咧，即系而家呢几年冇玩噶啦吓，即系已经系 old generation 嘅事嚟噶啦。咁我妈就储咗一代咧，系大概十二个好似嘅以前英女王未上位之前嘅斗领嘅嗱，即系。男人嗰个英皇嗰个斗领， 英皇斗领 系啦，咁就会洗干净晒咧，就会浸完之后就点咧？就会喺嗰堆水饺里边咧，就有12个咧系要包落去嘅，系 for lucky 呢个迷信嘢嚟嘅， 啃亲 嘅唔系咁个问题就系咁嘅。咁我哋每年咧，咁我只有我阿妈咧知道啲边啲水饺有辣有馅，边啲水饺冇事。咁边个食到咧就代表 lucky 啦，即系嗰年就行财运啦。OK。咁當然你千祈唔好就咁吞咗落去啦，吞咗落去你成個豆拎入咗去啦。但我哋收翻冇試過，因為我哋家族冇咁蠢嘅，我話俾你聽。咁但係咁，因為要造就我阿婆開心咧，所以每一年咧，我媽就會夾定嗰嚿擺喺佢個碗度，就一定係佢食第一個先。 又是你啦！ 先一定我大家哦，就做曬戲啦！哇，好嘢！咁又係你，咁就代表就 lucky。咁其他咧就 random 噶啦，大家知啦。但系咧，我媽好醒嘅，個個都食到嘅時候，如果有一啲人有啲成員冇食到咧，佢就會即刻夾。嗱，你試下呢嚿啦， 認得噶啦。 佢認得，我唔知佢點認得。 有啲手腳嘅，可能角嗰度 係啦係啦，即係應該包嗰陣時咧，嗰個 shape 咧係有少少唔同嘅咁樣。咁變咗我哋好開心咯嚇，一食。但係當然我哋食完曬，我哋要數埋就出曬12个啦，咁啊大家放心咬啦。 OK， 咁呢個就係我哋北方人嘅迷信 都得意玩嘅嘢。你突然間提醒咗我。我由細到大咧，因為我雖然係客家人嗰邊啦，但我其實由細到大跟我婆婆住嘅。 我婆婆是台山人嚟噶， 咁佢、哦、台山人都好多好多習慣嘢 喎。我就記得呢樣嘢啦，佢就整好多呢一種個即係嗰啲遊嗰啲遊戲啊，唔係玩嗰啲食嗰啲。 原來我想講一樣嘢，原來你都係 Max。啊 即系食嗰啲咧，佢客 家 mix 台省， 整好多角仔啊，炸嗰啲角仔啦，煎堆啦。咁我由细到大咧，都跟睇住佢整好，我觉得好劲噶，我婆婆。 系， 因为譬如话一个面粉一个细细，跟住摆喺个身度，跟住一二三，用个口吹噶，真系 吹乜嘢？吹个煎堆啊！ 煎堆做酱。 哦哦哦。 跟住大家咧， 二氧化碳好高。 我就系啦，我就醒起一样嘢，佢每年咧。又系啦，摆一个银仔喺其中唔知几个 煎堆 入边嘅。 咦，我冇听过喎。 系啊，炸完之后咧，又系边个食到咧？佢就俾封大利是，佢话今年啊行好运咁样嘅。 哦， 但我就唔，因为我太细啦，我就唔知道。 你有冇攞过？ 我冇，我就唔知道。系我肯定，因为我冇收过大利是。咁我就唔记得咗佢有冇系专登话啊，即系俾呢个啊，俾嗰个。但系我记得佢每年咧，因为我有份做，佢话有几个即系摆定，我摆啲银仔去做乜嘢啊？咁样我话，你唔好理咁多。咁我见住塞落去嘅， 即系吹咗之后塞落去。 唔系，佢摆落去，跟住先吹。 咁就变自己 random 黐住咁样。 系啦，系啦。跟住即系我觉得， 其实而家都可以玩呢样嘢嘅。 其实都系。 你用翻一毫子都唔系好贵啫。 但系 个 问题系，有几多人仲识整煎堆咧？ 即系而家可能系机械化做噶嘛？ 系啊，呢、這个先系、哦、即系以前嘅年代，可能你同我都一样，我哋嘅婆婆或者我哋嘅 上一代啦， 妈都已经少啦。即系无论过时过节、新年啊、端午节啊，总有系自己包成两 年。系， 我仲记得以前，哇，总之唔知咩大时大节咧，屋企个煲咁样，你平时货人食嘅啫嘛，不如使大 点啊？你想讲平时货俾佢食啊？货狗食啊？点 解端午节咧？我婆婆直情系要买个嗰啲咧火水桶咁大嘅，我嚟杀种啊！买成四个火水桶咁大， 吓、啊、你唔系每年都买啊嘛？ 佢哋每年都唔系买，佢、自己包成。 唔系啊，即系个火水桶你用完咪再用咯。 冇啊，因为烧黑晒噶嘛，嗰啲火水佬烧噶，烧熏到黑晒。 哦，而家唔会噶啦。 冇啦，即系佢又移民咗之后咧，都冇都睇喺外国人。 其实我咧而家系想即系食翻以前好多系手作仔嘅嘢食嘅，例如我有啲朋友嘅阿妈咧，佢依然有自己每年自己整萝卜糕。 系， 我话俾你听，其实好好食噶。我邻居又系每年自己整。同埋个好食过出边嗰啲餐厅酒楼自己整嗰啲， 有呢啲系有人情味 喺。系啊，因为我系好中意食萝卜糕嘅， 我都系啊。 但系我话俾你听，即系你话我系一个偏见又好，你话我系一个 generation gap 又好。喂，我细个所有食，就算喺街边买翻嚟或者酒楼买翻嚟嗰啲萝卜糕。唔系咁嘅味嘅、哦， 而家嗰啲啊 假嘅、哦，你知唔知而家我点形容而家啲萝卜糕咧？ 粉嘅 啫喱嚟嘅， 哦， 咪系啫喱嚟 嘅、 哦。 你有啫喱嘅感觉算好噶、啊，即系代表烟瘾啦就。 唔系、啊， 我食过嗰啲有咧粉嘢， 都系粉嘅，但你望落系啫喱嚟嘅，边系萝卜糕啫？ 啊， 我有时谂，点解我哋食唔翻以前细个嗰啲农历新年嘢？即系同埋咧，而家过农历新年咧，反而而家。年纪窄开始大啦、但系因为留喺香港人越嚟越少啦吓，翻嚟新年气氛冇以前咁浓啦。但系年纪大咗咧，其实真系想过多啲呢种气氛嘅习俗嘅，即系呢个系个心理嚟。 个回忆啊，即系谂翻以前细个时候好开心啊，一大班人屋企人、啊。 唔系，但系细个唔开心噶，因为细个我好唔中意农历新年噶。 好嘈啊嘛！ 唔系啊，我唔中意我细个唔中意过中国嘅节日噶、 哦， 我净系中意过鬼佬节日噶。而、 okay、 家大咗咧，发觉原来中国节日系好有味道嘅，但系大咗。先至識珍惜喎、啊，你話，所以而家咧，如果喺度大家打緊牌啊，猜緊麻雀，唔猜緊麻雀，猜緊嗰啲嚇玩嘅遊戲啊，呢樣嗰樣啊，真係要好好珍惜，因為我懷疑咧，十年後咧，可能係乜嘢都冇噶啦。 不過今年又唔同咧， 點解咧？ 你而家呢一刻係情人節嚟嘅，仲要 咁點啊？ 喂，咁即係今年即係大家好難抉擇噶，究竟係陪屋企人 使抉擇嘅 咁樣？ 喂。梗系陪屋企啦，系嘛？二十四， 好难讲啊！有啲即系浪礼起上嚟，佢话你唔陪我，我同你分开 咁啊，飞佢啦 吓！嗱、啊，呢个云海教大家，今年情人节金句，金句系乜嘢啊？ 咩？今你想我讲边？ 今句就系、是、如果年初一唔陪屋企人，飞佢啦。 唔系，即系如果意思系话，如果你年初一 要陪人、啊， 撞正佢一定要浪礼要你陪佢， 系 咁呢个一定唔会系一个好嘅。 哇， 黑难咯， 成街都系 吓、啊，你飞佢啦，当晚即飞，喂，开快乐啦， 好。 Case 三 SSS 彝族之父。 冇错啦，咁啊新年特辑啊，讲咗好多同今日 file 好似冇乜关系嘅嘢， 有少少啦，嗱， 事啤嫂咁样， 又唔系事啤嫂嚟嘅，因为咧我亦都系想拣翻一个比较可以切合到， 楞 到少少话题去讲一个我其实好中意讲嘅 topic， 但我有时平时又唔想重复，因为我唔知十年前某一个以前嘅电台节目我讲过，但呢、這个呢、這个嘅 topic 我系好 enjoy 嘅，即系我自己心号嚟嘅吓。 唔紧要，十年前咧，大家嘅印象，香港人好快淡忘。 唔系，因为我惊我哋又 download 翻以前嘅节目嚟听咧。咁当然嗰啲系非法嘅，千祈唔好做啦吓。 咁啊，再讲多次啦。系。咁啊，今日 case number 咧系比较特别啲嘅。个 number 咧就系、是、第一个字咧就系、是、中文字农历啊嘛，农历新年中文字一二三嗰个三。 三字。 咁但系隔篱嗰三个咧，即系三乜乜乜咧，就系三 S S S。咪玩嘢我系嘛？三，因为个 case number 就系、 是、发音准啲咯。 三 S S S， OK， 你发音啦，你已经讲错第二个字啦，我唔会。咁咧而个 topic 咧就叫做彝族之苦。 彝族之苦， 彝、啊、族之苦就系一个民族彝族啦吓，苦咧就系老虎个苦啦。嗱、啊，点解咧？因为你知道啦，而家吓新嘅一年，尤其是今年冇立春啦吓，咁啊变咗直接就系年初一就系虎年啦吓。咁啊虎年咧，即系我唔知道大家的印象点咧，但系今年我觉得好离奇嘅，其实因为过往我唔记得十二年前大家有冇留意咧，喺坊间咧，尤其是喺我哋香港嘅社会又好啦，乜都好啦，咁好多人去画啲年画或者摆啲图案或者摆啲广告等等用虎嘅题目嘅时候咧，即系虎系一定唔开口嘅，因为這個呢个咧系一个其实都算系一个迷信传统嚟嘅，就话好少你虎年做一啲嘅 decoration。去农历新年嘅时候咧，啲、虎系擘晒大口，即系有埋露埋牙嘅。但系今年我见到相当多咧，系露牙的老虎，我觉得系好离奇。我谂紧，咦，系我哋开始已经唔觉得呢样嘢系需要迷信啦，定系我又留意到一样嘢，政府嗰啲嘅 decoration 咧就多露牙多过民间嘅，想食住我哋。 我觉得咧，我个人意见就觉得 咧，点咧点咧点咧， 好明显就系而家呢个年代嘅设计师，我计设计呢啲图案嘅设计师，佢哋咧冇即系喺十二年前嘅时候咧，仲系喺学校读书嘅阶段，佢哋又冇乜留意呢样， 即系我意思传统都唔老， 就系冇佢就系冇留意传统呢样。 哦 ，OK，OK，OK。 所以跟住呢一段十二年后嘅今日，哎，原来老虎嘅生肖设计出嚟嘅嘢系有少少嘅。巧啲巧妙嘅地方，佢哋根本都唔知道。咁你谂下，虎虎生威咁啊，咁样系威系成擘大哇咁样，佢哋有冇谂到原来即系 中国人冇礼噶，系啊，因为觉得好似只虎牙食住我啊嘛， 系啦，同埋。露牙喺老虎一露牙，其实系一个危险嘅 warning 嚟。系啊，或者系一种好似有伤害啊，有袭击性啊。但系当然咧，我系喺度，因为今日我先同我康家去讨论紧呢个问题。 系， 佢话系咯，唔知点解啦，今年咁多露牙老虎嘅设计广告啊吓。咁佢就讲咗一样嘢，佢话系咩？政府部门都好多系露牙。我话系啦，嗱，政府部门啊，真系唔知系咪搞过啲吓，睇过啲吓啲大师嘅讲法。即系我哋市民系咪今年过去一年咧比较冲撞政府多咧？整只有牙老虎嚟镇住我哋咧吓， 纸老虎啦今次。 咁我哋眼中佢都系纸老虎嚟嘅啫。 呢只有牙老虎都系话，你而家咁讲一讲，我即系谂起啊，尤其是喺花市入边，你见到嗰啲咧，即系后生仔居多嘅，就算礼品买亲嗰啲， 都系露牙 的。佢冇考虑过呢样嘢。 啲卡通都露牙， 好明显系冇考虑过。 咁可能佢觉得咩？即系老虎，你如果要即系整到佢好似虎虎生威咁样，咪要露只牙出嚟，好似威啲啊，型啲啊。但系我哋即系印象中，起码我过去几十年经过两次虎年，我唔系属虎噶咁但系你见到嗰啲全部嘅 decoration 真系唔会系咁嘅。 Okay。 就算是卡通都好，就算是吹气公仔又好，你虎年嗰只牙抌出嚟，你始终老人家真系几唔中意嘅。 老人家睇见就觉得哇咁恶嘅。 系啊，仲要而家咪买啲虎手套咧，有埋爪嘅，咁即系更加唔老礼。 一只 歪一开门，一手歪住啲。 恭喜发财！ 啲老人家就猜过你啊，成只虎手伸过嚟做咩啊？咪等 Lena 出动噶啦，到时。所以我有时谂咧，可能即系可能时代变咗啦，我哋可能我又老咗啦，谂即系我睇翻呢啲事又好似我觉得又怪怪地，当然我又觉得唔系迷信嘅，即系个设计上系咪会 即係需要調校啲咧？咁 即係如果特別係為中國農曆新年啊呢啲咁嘅生肖嘅嘢，可能按翻傳統咧，先至將嗰啲嘅傳統嘅好嘢會帶到俾下一代。而家完全冇嘢㗎，完全即係花市唔係花市嚟嘅。 即係我心，如果你話係一個創意，我係心諗你創盡啲啊！嗱，即係俾我，如果嗱我冇搞啦，如果今年我係搞花市嗰啲，我冇搞過，我亦都冇興趣搞，因為咧我細個覺得如果咁樣搞，我個聲好塞咯， 嗨 曬咯，係咪？我唔會。enjoy 但我 enjoy 会设计啲嘢，如果佢卖就好，但我冇试过。 嗯、 但如果你系想创意尽啲嘅，咁今年你咪卖母宠咯。 哦哎、反而调翻转 嗱，系咪先？点解咧？你唔想呢年苦，你又苦年，咪、啊、买个母宠打苦咯。 咁样又避到个同音字。 系啊，又同你坊间都唔会同人撞嘢，边有人会整母宠嘅啫？ 系， 系咪先？或者你整个谐音嘅母宠 啊，系、啊、 都得噶。咁母宠打苦咪冇苦咯？ 就算你信福，即系信嗰啲流年运程嗰啲咧，如果譬如你犯太岁咁啊，整个母宠出嚟， 系啊， 打翻转头 贴个卡哇伊母宠贴纸都得噶，系咪先？ 好嘢、啊， 财 神。你早半年讲呢样嘢，我去做嘛？你 我真系唔会啦。我梗系马后炮啦，我唔想俾人抄啊嘛！十二年后你又差啦、 啊 okay ， 但系问题就系、是，例如你整个财神系冇重嘅，都型啦， 都型啊！即系唔使年年都一样。 系啊，呢啲咪创意咯，但我唔觉得会有咯。即系我其实你话俾你听，佢喺有花市之前，我已经估到啦，一定有虎，一定有老虎爪嘅手套啦，一定有虎嘅帽啦，一定有虎嘅decoration 啦等等嘅嘢。咁甚至其实虎咧，你知唔知道？我哋中国传统咧，即系而家你咪好多公仔咪一个枕头系个虎嘅，其实呢啲系中国传统嘢嚟噶嘛， 嗰啲旧式枕头啦， 系啦，旧式枕头嚟噶嘛。咁呢个我记得我以前喺西安买唔少噶，即系当系 decoration 又好，当系玩嘅，尤其是喺黄土高原好多呢啲嘅手织手作仔嘅老虎枕头嘅。咁你知道老虎枕头其实系辟邪嘅用途嚟噶嘛？ 系古代啦， 古代。佢哋係俾細路哥用㗎嘛，即係你知呢個 即係唔好發惡夢啊，穩啲定啲咁樣。 唔係，其實都唔係。其實點解細路中國人嘅細路哥以前係要瞓呢啲所謂嘅老虎枕頭咧、啊？就係等個細路哥瞓覺嘅時候咧，如果有其他嘅猛獸，因為以前中國古代、 哦、 可能有隻豹入咗嚟，有隻貓入咗嚟咁啊，佢如果見到細路哥咁細只，就會傷害佢㗎嘛。但係嗰枕頭係兩邊有個好似虎頭咁嘅嘢咧，咁就會嚇走啲猛獸嘅。呢個係其中一樣嘢。第二就係我哋做古董呢行，我哋賣好多啦。當年我哋80年代賣非常之多，我亦都同我媽經常嗰陣時喺西安入貨嘅，就係咩咧？就啲 BB 仔帽啊，嗰 BB 仔帽係古董嗰啲舊帽嚟嘅，即係織住一粒落去嘅細路哥嘅頭，咁有啲銀嘅頭飾啦，咁但係成個 design 都係一個虎頭嚟嘅。 哦， 咁點解？亦都係因為 靠客嘅， 靠客嘅。即系话你抱住 B B 行嘅时候咧，咁 B B 可能戴住呢顶帽，因为系后面即系抱住喺妈妈喺前面行，咁抱住个面就会向住后边。 我将个后脑个位置就 show 咗个虎面。 前后都有虎面嘅， okay. 但系总之系你抱喺度嘅时候，你如果 B B 向住后边，如果有猛兽袭击嘅话，你妈妈见唔到啊嘛。咁、 嗯、 变咗你行到去时见到个，如果啲猛兽或者系狗或者咩都好啦，见到个 B B 嘅头上面戴住一嚿好似系老虎头嘅嘢咧，咁啲猛兽都有避忌，即系呢个系中国嘅智慧嚟嘅。咁而家就好少噶啦，即系而家呢啲旧嘅 B B 帽咧，咁我哋点解嗰阵时卖 B B 帽咧？ 系 就因为上边咧有好多嗰啲银器咧、 嗯， 好鬼死正嘅， 吓、啊、好价值连城。 诶、哎，冇嗱，同价值冇乜关系。Okay, okay. 我哋呢啲薄利多。笑嘅，我哋真系纯粹系即系 做生意啫， 唔系我纯粹系赚少少糊口嘅啫，我哋赚到薄利嘅。 咁呢啲会唔会同彝族都有关嘅咧？咁 样唔系咁啊？点解要同彝讲啊？到而家啲咪入彝族？ 支付我哋讲个支付啦。 你因为咧，彝族咧系中国少数民族嘅其中一个一员啦吓，而彝族咧其实就好崇拜老虎嘅、 嗯， 而佢亦都咧系佢觉得个世界咧系由老虎而嚟嘅。翻转头讲下，点解世界由老虎而嚟啦！ 摩星岭位于港岛西尽头，是一个以第二任港督 John Davis 命名的260公尺山丘。不过没人知道中文名在哪里来，亦都不知道摩星这两个字是从何翻译过来。有人认为是英文 Mount Davis 前尾星合而成，亦有人认为是 John Davis 当年上任之后加重税，被华人视为摩星而得名。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沿着你早已絕版的臉舞下去，神情如鐵石從不累，難道你只我而哭所以笑下去，這一張嘴隨地露天放不可碎，不懂反應也好，不懂跑跳更好，誰想漫步，誰想步入雪土，誰稀罕一句你好，說話未及擁 没有呼吸的你最易碰。